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经过前面几节课的学习，我相信啊，你已经掌握了在进程之间传输高性能结构化数据的方法。但是应用程序之间要想要互相通信，一起配合来实现业务的功能，那还需要有一套传输协议来支撑。我们说的传输协议是什么？传输协议它就是应用程序之间用于对话的语言。设计这个传输协议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规范和要求，那只要是通信双方的应用程序，它都能够正确的处理这个协议，并且没有歧义就好了。这节课啊，我们就来说一下设计高性能传输协议的一些方法和技巧。既然说啊，传输协议它也是一种语言，那么在应用程序之间对话的过程，与我们人类用自然语言沟通，它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但是呢，需要处理的问题又不完全的一样。现代语言啊，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它都是通过标点符号来分割句子的，也就是断句。那古代汉语它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断句呢全靠上下文。但这种断句方式啊，它有的时候啊会出现歧义。比如说啊，最著名的那个段子，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不同的断句方式，它的意思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传输数据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断句的问题。那对于传输层来说，它收到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就是一段一段的字节流。但是啊，因为网络的不确定性，你收到的字节流的分段并不一定是发出去的分段。比如我们发出去的数据啊，它是这样的，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那作为主人呢，我不想让你在我这住。但是啊，经过网络的传输，可能就变成这样了，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那意思完全变了，客人呢想赖在这儿不走了。所以啊，靠时间停顿来断句它是不靠谱的。那聪明的你肯定会想到说，那我们在协议里边也加上标点符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而且啊，我们并不需要像自然语言中那么多种的标点符号，那只需要定义一个分割符就可以了。首先说啊，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也有很多的传输协议采用这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 HTTP1 协议，它的分割符呢就是换行。但是啊，这个办法啊，它有一个问题比较难处理。在自然语言里边，标点符号它是专用的，它没有别的含义，它和文字呢是有天然的区分的。但是在我们程序的数据传输过程中呢，无论你定义什么字符作为分割符，那理论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在你传输的数据中。那为了区分数据内的分割符和真正的分割符，那你必须得在发送阶段加上分割符之前，把数据内的这个分割符做转译，在收到数据之后呢再转译回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并且呢还要损失一些性能。还有一种更加实用的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呢给每一句话的前面加上一个表示这句话长度的数字，这样在收到数据的时候，我们按照这个长度来读取这句话就可以了。比如还是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这句话，那我们可以把它编码成这样，03下雨天，03留客天，02天留，03我不留。这里面啊，我们固定用两位数字来存放长度，那每句话最长呢可以支持到99个字。接收后的处理呢也比较简单，我们先读取两位数字，也就是03，那么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三个字呢它是第一句话，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等着这三个字都收到了作为第一句话来处理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按照这个方法继续来处理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这样这种预置长度的方法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断句的问题，并且啊，它实现起来要比分割符的方法要简单很多，性能上呢也更好。那这种方法呢，它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分割数据的方法。好，掌握了断句的方法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来设计一个高性能的传输协议。你可以想一下啊，人类之间用自然语言交流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是处于一种单工通信的状态，也就是我说你听，然后呢再你说我听，这样。如果两个人同时说啊，那就不是交流了，那是两个外国人在吵架。所谓的单工通信啊，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刻，数据呢只能单向的传输，一个人说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只能听。 HTTP1 协议就是这样一种单工的协议。那客户端与服务端建立了连接之后呢，客户端发送一个请求，直到服务端返回响应或者请求超时，在这段时间内 这个连接通道上是不能再发送其他任何请求的。这种贪功通信它的效率呢是比较低的。很多浏览器和 APP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它只能同时在服务端和客户端创建多个连接，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单功通信的时候啊，一句呢对一句，请求和响应按照顺序啊依次来收发，它有一个天然的对应关系。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胡同口张大爷和李大爷碰上了，那张大爷说吃了吗您的，然后李大爷回刚吃，您这干嘛去啊，嗨没事儿，溜溜弯，有空家里坐啊，回头给老太太请安。这个呢是两个大爷的一段对话，那我也把这个对话啊用时序图的方式啊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来看。这个例子里边啊，张大爷和李大爷啊，他就是这样一问一答，这是一个单功的协议。但我们知道啊， TCP 连接啊它是一个全双功的通道，你是可以同时进行数据的双向收发的，并且啊互相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那我们要提高这个吞吐量，应用层的协议呢也必须要支持这个双功的通信。假如说啊俩大爷有这个边听边说的本事，那换成双功协议之后呢，它就变成这样了。张大爷啊不停地说吃了吗您的，嗨没事溜溜弯，回头我给老太太请安去。同时啊注意啊，我说的是同时啊，李大爷在那说刚吃您这儿麻去，有空家里坐坐啊。这个时候啊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即使是说啊这两个大爷啊有这种边听边说的本事，那问题和答案呢有可能已经对不上了。在多线程并发的环境下，这个顺序啊它也是没有办法保证的，这样啊问题和回答啊就没有办法互相对应上，就乱套了。在实际设计协议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啊并不关心这个顺序，只需要确保请求和响应它能够正确的对上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解决，发送请求的时候呢给每一个请求啊加一个序号，这个序号呢要保证在本次会话内为一，然后啊在响应中呢带上相应请求的序号，这样就可以把请求和响应对应上了。张大爷呢和李大爷可以分别对自己发出去的请求来编号，那回复对方响应的时候呢带上对方请求的编号，这样就可以了。加上序号之后呢，两个大爷就可以实现双功通信了。比如啊张大爷说一号请求吃了吗您的，李大爷回复一号响应刚吃，这样呢就在双功通信的同时呢保证了请求和响应的对应关系。好，这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节课啊我们主要讲了传输协议。那在设计传输协议的时候呢，只要双方的应用程序能够识别这个传输协议并且互相交流就可以了，并没有什么一定要遵循的规范。那在设计传输协议的时候呢，需要解决如何断句的问题。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分割符和前置长度两种断句方法，那你可以来选择使用。另外我给大家介绍的这种使用 ID 来标识请求与响应对应关系的方法，是一种比较通用的实现双功通信的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提升数据传输的吞吐量。那解决了断句的问题，实现了双功的通信，配合专用的序列化方法，你就可以实现一套高性能的网络通信协议，从而实现高性能的进程间通信。很多的消息队列包括 RPC 框架都是使用这种方法来实现的他们自己的私有的应用层的传输协议。这节课之后啊，我希望你能真正的动手去写一点代码，用我们这四节课讲到的方法来实现一个简单的高性能的通信程序。功能呢就是上面两个大爷的那三组对话，服务端是张大爷，客户端呢是李大爷。我们让两个人啊在胡同口碰见100万次，然后呢记录下总共的耗时。欢迎你在评论区啊秀出你的代码和你的总耗时。那在实现过程中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来提问。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